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请您欣赏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反串专场的实况录音。那我们这个古曲俱乐部成立了也有将近一年了哈，在这个广德楼和湖广会馆恢复演出呢已经挺长时间的了。这反串专场啊还是第一次举行。那在这场演出当中呢，我们一些这个古曲演唱的名家，像刘春爱先生啊、高辉先生、崇义杰先生等等，以及一些年轻的演员，像翟静婉啊、张希文等等，包括我们的乐队的弦师王洪明、高兆清，都进行了精彩的反串演出。那可以说这场演出啊是这个可看性、可听性都是非常强的，而且也非常具有这个欣赏价值哈。那我们在接连几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请大家欣赏这场古曲反串专场的实况录音。 我早就知道你们想我，您知道吗？ 现在接下来，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又在这里边见面了。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呢在新的一年里 啊，你想吧，你随便说吧。 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吧。 对，今天还别开生面，一个大姑娘，一个小小的，一块主持。这个，今天有一点反串的节目，您呢慢慢看，咱们一会儿慢慢聊。这个静婉跟我一块儿主持，先介绍一下，大家也非常熟悉啊，这一年多来有长足的进步的，大家非常喜爱的，也是出自名门的，咱们京韵大鼓的后起之秀翟静婉小姐。 谢谢。 我是王月坡先生。这个给您拜年的之余呢，大家怎么叫反串呢？就是本人在那个自己学的那个曲种之外，再给您换一种曲种或者艺术形式。今天包括这个弦师也要反串，咱们先把头一场的这三位弦师请上来。来，弦师，搁盐搁的多了那三位老师，弦师呢？弦师对弦的，您知道吧？那盐还不够分量。头一场给大家唱什么？ 宝玉娶亲。 宝玉娶亲。好，今天咱们唱点这喜庆的段子。来来来，三位贤师来了。贤师高兆清啊，胡家是王洪民，琵琶是脚横紧啊，就是矫情那个矫，您知道吧？那叫矫横紧啊。好，咱们这就演说啊，咱们少说，唱多唱，咱们就先让翟静婉给您唱唱这头一段白派的京韵大鼓《宝玉娶亲》。 迎凤箫，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将人不如两下里错戏 宝玉把一缕箫，那林家的把 雪雁带来见风景儿，他把那潇湘馆的情景啊又重了，说林姑娘标题一道春为好，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腰，紫鹃姐难以分身来到此，只好叫雪雁前来提早。凤姐儿说到底不如紫鹃的好，也罢了，今日全将他带跑，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雪雁答应，偷眼就把那洞房敲，只见那朱落银灯光华灿，香粉宝碟转烟飘，五彩轩门多喜气，红毡铺地一条条，冰箱插花披红巾，月宫击鼓放声笑，真不是富贵人家的新气象，专等那织女添孙爽，笑语儿香甜，一心儿好安详道，他和我姑娘啊何等的好，却怎么得了新人就忘了旧，这真是痴心的女子，负心的汉嘞，古语也不差那么半分好，不多一时花轿抬到古月喧天，人语声嘈，早有侍女把轿帘掀起，雪雁她搀扶着新人呐，缓步沾条，先拜天地后拜祖，喜得个老太太乐滔滔，公婆的面前行了大礼了，新人就拜，琴瑟调，这宝玉偷眼就把新人看，偏耐着，照头该住人。 那没多久，见旁边搀扶的丫鬟是雪雁，心内踌躇，就犯了推敲，为何不见子君姐呀？那是他心腹的人儿啊，气不交，平时不肯离寸步，如何回避怎今朝？莫不是为他原是我加倍，莫不是属相冲动不许交，行礼已毕，把洞房入少了，做账交杯把俗套儿消。宝玉说，妹妹的身子可曾大愚，只怕是今朝行礼又烦恼，等我把染头与你亲接去，也省得气闷热难熬。众人闻听吓了一跳，凤姐儿说，暂且消停莫心焦。宝玉心急，哪里忍得住，忙伸手先去红罗山路桥，好奇怪，不是林家的妹妹铜锣帐，分明是薛家的姐姐在拦桥。宝玉他猛然一见，吃惊不小，我的林妹妹呀，我怎么就会见不着啊？你们变的就是哪一张啊？ 说老爷就在外边坐，莫要胡说把气讨。这宝玉惊疑不定，没了主意，把袭人拉到了里屋问根苗，床上坐的是谁？快告诉我。袭人笑说，你太爷老道，你们耳鬓厮磨，不是天天的见面吗？今日里你明知故问为哪条？宝姑娘二奶奶都是他人一个，如不信你再去移灯仔细瞧。宝玉说，原说娶的是林妹妹，为什么凭空又掉了包？袭人说，老爷的主意谁敢违抗，贤林姑娘命短福又薄，不如那宝姑娘低福福大，你们是两姨兄妹做凤鸾娇。宝玉闻听惊破胆，恰似那一声霹雳震云霄，当时脸上变了颜色，怒气冲天万丈高，声声要到潇湘馆，句句要把林妹妹瞧，说我并未他，他并未我，我二人性命相连在这一遭。这事儿若是他知道，气病交加怎能熬？妹妹呀，想来全是我误了你了，任凭责骂不敢逃。又说是我也误撤人间梦了，一边诸魂早已消，到 倒不如把我也送到那边去，到将来一双枯骨头葬荒郊，这是我情心图胆的真情话，你们要把我的遗言请记牢。他这里洞房花烛升起殿，不料那潇湘馆内魂鹤飘，这一回宝玉娶亲鸾凤颠倒，下地回哭带雨，宝玉痛嚎啕，他那遗憾就有难消。 这个换一个曲种，换什么呢？换梅花大鼓。今天有点反串的节目，就是也是展现演员的才华，也是让您更新更新耳目。哎，大春节的嘛，今儿是初三吧，大初三的热热闹闹的，他们得把这个丝弦换一下。你别看都是大鼓，这就麻烦。哎，你唱这个曲种跟那曲种呢，调门就不一样。哎，弹法上各方面都有区别，反正这我也不懂，他们得换。说这么几句呢，为让他们把丝弦调换过来，也让静婉呢喝口水稍事休息，上来再给您唱。但是这个曲目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翻活就他们自己随意了啊，就是当然也唱不了多少，唱一唠两唠，让大家听得新鲜，就是这意思。咱们大家欢迎翟静婉再唱梅花大鼓。 接下来呢，为大家演唱一段梅花大鼓二泉映月的片段。 二泉 们的掌声鼓励。那么刚才那个金韵大梅花大鼓确实从来没有和乐队老师合作过，接下来的这个梅花大鼓也是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和乐队合作传统的梅花大鼓。随意为大家演唱两句助助兴吧，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梅花大鼓中宝玉探病的片段。 念在兄妹里抓一把花 下来呢，为大家演唱两句洛派军韵大鼓《寄晴雯》的片段。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Thank you. 赞众群臣，回归府去有一位司徒王伦，回到家进门来敲了敲，这星斗交辉，寒风儿冷冷，一轮明月照窗前，红楼三里小夜半，天空云尽雨冷寒，仰面望天，我长叹一口气，珠泪滚滚洒落在胸前。 是否啊？ 说真情话，我管教你一命葬黄泉。貂蝉们听忙对道，老爷心情体验，贱妾无命，我不敢出内侍，岂能与人有勾连？这几日见老爷下朝愁眉，那战你是因何故？坐不宁，寝不安，珠泪洒胸，前您是所谓的哪一般？老爷若有用奴之处，我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为国尽忠，万死不辞，三岁是当然。王允闻听如梦醒，反想到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全起了貂蝉。牡丹亭上老王允头前走，这个貂蝉随在后边，来到庭前落下座，王允撩袍跪在地平川。貂蝉一见吓了一跳，钻老爷快请起呀，见起不敢担。王司徒站起身来把话讲，刚刚这貂蝉把话言，此一拜非拜，貂蝉你拜的是大汉锦绣江山，非是我这今日城门客栈，朝中公主与风险，他父子在朝中上欺天子，是呀何朝的文武官，我把你命许与成婚配，把与董卓接风鸾，舍剑春枪全在你，我叫他父子接仇怨，他父子中难的连环计，与子董卓说这有何难。貂蝉闻听讲头点，老王允手拿着貂蝉就出了花园。这一回王允巧定变幻计，到后来谢官小宴难与共戏貂蝉。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那么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由京韵达大鼓改编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 Oh! 这是一位马景泉先生为张西元献上两个花篮，同时后头有赞诗一首：晨曦出露京津市，文采见章曲一周，急徐婉转终规矩，抑扬顿挫背刚柔，小事已获满堂彩，大红只待三五秋，更期古王加冕制，击节同唱庆功欧，庆功欧是吗？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张西文为大家表演反串的节目。 那么今天是过年嘛，自然要为大家换一个口味，为大家演唱一段京剧老生的片段《红阳洞》的四季原版，希望大家能喜欢。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琴师上场。 比京韵好，以后他唱京韵就算反串，您知道吗？这四句啊真好，嗓子也好，味儿也好，都是多才多艺。说实在的，今天哪位来的都不含糊啊，这个你吓我一跳，你 别害怕，没事，我吃不了人。那个后边春爱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说了，说您看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你不再唱一点实在是不合适。我一想也是，既然反正我为大家在演唱，不管我嗓子怎么样，希望大家能理解。 你先说唱，我给你念念那个，我念念那个。你先跟他们商量唱什么， 好的，别先念。 这有一个条子啊，你看我绝对念不错，我不能跟我妹妹似的念错了啊。欧哥的欧都不认识，大学怎么上的？你说，赠花篮两只。为优秀的演员，为热心的观众，为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曲艺术，献诗一首。祖师本自梨园行，我们都出自梨园行，这是内行啊。弟子心心暗皮黄，深暗皮黄，就是对这个，虽然古曲演员对皮黄艺术也很精通啊， 京腔京韵京言语，渭梁渭水渭辉煌，啊，这是天津的意思啊，渭是天津卫的渭啊。华发曲友结余律，华发曲友就是都是白头发，都是老年的观众啊。青带皮带奖那玩意儿不容易，你知道吗？青囊争做护花郎，和这词儿，青囊把兜里都掏，争做护花郎，为咱们这玩意儿花多少钱呢？啊！好酒哪怕千年级，开坛一人十里生。咱们让两位琴师啊，跟张西文通力的合作，再唱一曲。 那就再为大家演唱一个《智取威虎山》里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吧。今日从京请公交，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但可热血写春 张西文那天啊是有些感冒哈，所以他选的正活就不大，你像连环计吧也就是十一二分钟的样子，但是在观众热烈的掌声要求之下呢，他还是返场了这么两段老生的唱段，火啊，那天张西文的演出可以说是非常的火哈，达到了当天演出的第一场高潮。那大家呢也听得出来，在对这场演出的这个编辑过程当中呢，我尽量的保留了当天演出过程当中一些真实的环节哈，为的是什么呀，就为的是一个喜庆一个乐呵呗哈，因为在现场演出呢总还是会有一些即兴的比较幽默比较好玩比较可乐的环节哈。那么主持人王悦波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青年相声演员，那他在台上的这个本身相声表演的功力啊就非常到家，那主持节目那跟他使活比起来呢，当然是更加的易如反掌哈，可以说他的主持呢也为那天的这个演出啊增色不少，给大家带去了很多欢乐的气氛。所以呢我在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就尽量把这个台上的演员和台下观众互动的一些情节呢保留给大家，以便让没有去现场观看演出的朋友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节日的剧场当中的欢乐喜庆气氛。好了，我们大年初三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反串专场的演出录音呢，今天就暂时先请您欣赏到这儿。柳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纯洁； 树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